我觉，爱情像沉醉，让今生一切无法呼吸的瞬间。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鞋，是最像电影天际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天窗飞。想依赖挥霍着眼泪，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。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鞋，是最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。 感动，一辈子都记得。

经典九六九连接经典五周年，九月五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鸣谢赞助支持单位：酒仙网、北京燕京矿泉水水厂、蒙特泉酒业、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、北京蟹岛度假村、S&S 女装联合庆生单位、众信旅游、福奈特洗衣服有限公司、北京中汽雷日 DS4S 店、北京纽卡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、唱吧卖送 KTV、酒便利、携程旅行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。 No.